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命一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 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 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 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 好啦，大家又到呢个星期二嘅夜晚黑八至十夺命捞松嘅时间啦。咁大家好多人咧就好关心嘅，就系书展问我喂，今晚有冇节目啊？咁样 系啊， 系啦。咁本来咧就因为阿周博言咧就要报个名参选啦。 嗯，佢噏咗个名喎， 噏咗个名啊。咁我要噏埋仲有马逢国，佢功能组别里边 仲有冇啊？我咪 只加两个， 但马逢国唔知报个名未咧？ 佢信 冇聽聞佢報咗名喎， 咁我哋點算？ 係啦，咁咧就所以咧就佢就暫時停止就要主持呢個節目，咁就推歌就上個禮拜就有楊師傅拔刀相助啦，咁、楊師傅啊中環古典音樂啦、流行音樂啦、紅酒啦、白酒啦， 同埋啲紅酒你可以喺節目度睇到佢點樣反應， 係啊，即時呢啲叫做咩啊？素人現身。感謝祭啊，紅酒感謝祭啊，即飲即俾反應， 即係素人系列喎， 就唔係係啦，就唔係話嗰啲酒評家咧就喺度話啊呢、這個即係 nose 點啊，跟住啊單領嘅強唔強 啊，佢理得你橡木味喎，佢即係 乜木都好啦，講下講下孫中山點撐到去邊啊！咁啊，琴日有位聽眾咧就好幫手嘅，一路咧就幫我哋做字幕嘅，咁咧佢就 PM 我，佢話有幾集真係做唔到啊！但是他说自从我 cut 了之后呢，因为我 cut 了之后就不可以在节目里面喝酒了，那几集就很畅顺， 是 的， 是不是因为答声都有答声？ 不是，不是，最主要是因为有人喝了酒之后呢，就是这个向左撑向右撑，那就越撑越远。 其实可能个听众做节目那句他文化水平低，即因为杨师傅呢杨师傅是讲了另一种国家的方言，他的听众不知道， 我觉得未必的，讲方言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就是喝酒反应、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如果你问陈启宗就知道了，参加属灵派的教会呢，波叔出省也有介绍的、就是南部那些美国那些属灵灵恩派 的上身 灵恩派教会呢、就会讲方言， 是 不一些你平时就不会讲的东西的、就可能也可能杨师傅是这个有可能是屬於靈恩派 的。大家不要介意，《使徒行傳》裏面呢，他聖靈感召上身，他講五十種語言、 你剛才講的就是 RPG game 來的，喂，咁似 《使徒行傳》不是大台劇來的嗎？ 是嗎？不知道， 那個不是《使徒行傳》，那個是《使徒行者》。 哦，《使徒行者》，好啦，咁就廢話少講。就反首先呢，就因為多謝好多聽眾，就喺書展裏面呢，就嚟現場啊。就去買呢個炎黃解毒，咁所以咧就我哋捉埋 Gordon 啦，咁啊大 N 又好幫手啦，就係、是、喂今晚我可以拔刀相助，咁話當然無任歡迎啦。 係，因為我唔想停咗，又驚好驚停咗節目咧，因為其實有啲人會話如果停咗咁樣，好似 其實好多聽眾講過噶啦，喺書展我哋見到嗰陣時，佢話即係佢哋覺得我哋停咗就好似有楊師傅做節目冇威士忌一樣，係即係話撈撈亂啊。攞攞亂同埋咩咧？有啲直情講到嚴重到咧，因為我好似四月去咗唔知啊，去咗爪哇爬山嗰陣時咧，就停咗兩個禮拜嘅。咁咧就好多人翻到嚟之後咧，就即係投訴啊，同埋咧即係好慘咁樣覺得。 係啊，即係好似 行唔安坐唔落咁樣， 戒唔到毒。 係啦，即係好似而家炎黃美沙酮。 係啊， 即係呢個撈鬆美沙酮啊，咁樣就變咗咧。就所以點都好啦，就我哋啱啱好咧，其實七點幾仲喺呢個會展咧，就推緊嗰啲字啊！大家見到我哋嘅 backdrop 嗰啲字咧，我拆咗啲翻嚟。 推緊木頭車。 係啦，我哋同阿 Timothy 咧，我哋嘅義工咧就一齊推個木頭車翻嚟。咁啱好五十分先踏入呢個直播室。 係啊。 咁所以咧就點都好咧，就要同大家一定要感激大家支持。點解咧？就係炎黃解毒咧喺書展裏邊咧，嗱呢個我哋呢個其實就係、是。都是炎黃解毒的元祖啦，大英都是。 因為啊， 技術水平問題，所以咧就推為讓。 都唔係嘅， 我覺得大英翻去咧就係入去呢個面壁練功啊。係 啊， 咁然後咧就睇下幾時咧就係呢個叫做劍宗啊。華山派的劍宗， 定係咩？定係好似咩天蚕變咁啊？ 係啦，徐少強啊，有啲似喎。 唔係，下一次變咗另一 變咗古冠中啊！天蚕再變啊！練完功之後咧，就係咧，可能咧再入嚟，再翻嚟嗰陣時咧，我哋全部俾佢 KO 曬嘅。 即係嗰陣時叫佢做大 N， 實情係個樣係另一個人嚟嘅。 係啊。啊叫做呢個二 N 二 N， 不過講翻今次書展先，其實咧喺呢度咧都要衷心多謝其實啲義工，我真係要衷心多謝，因為其實咧嗱，我就好懶嘅，我就係開頭 set up 嗰陣時，同埋中間有一段時間落去搶，即係襯一襯嘅啫。嗰班義工真係由頭跟到尾， 啊，有啲就企足咁多日啦。我哋 set up 星期一啊嘛，已經係， 不如個幾禮拜開唔開得名噶？ 啊， 開唔開得名噶？ 都得啊 ，Tim 啊， 阿 Tim 啦， 佢有冇參選？ 係啊，阿明啦， 阿明啦，係啦 ，Dorothy 啦，係啦， 係啊， 阿 Pam 啦， 阿 Pam 啦 ，Florence 啦，阿禮啦， 阿禮啦， 阿 Pat 啊， 阿 Sam， 阿 Sam 啦，阿 Sam 犀利啦，我哋小聽眾，我哋嘅小聽眾今日唔舒服，所以咧本來應該就請佢入嚟咧，同大家打個招呼，係一個中學生嚟嘅啫，係啦，就自動請應佢我哋聽眾嚟嘅。 是啊， 是自發自動請英上嚟話，誒、哎、今年我要做義工咁，舊年佢都有嚟喎。 佢幫咗好多嘢 啊。係啊係啊，好犀利嘅。咁我哋嘅倉全部靠佢嘅，一個人 manage 成個倉。 因為最慘係成個展覽咧，係由朝頭早係十點啊，到夜晚有啲係十二點噶嘛。 星期五、星期六就十至十二，今日就九，今日九添啊，九點鐘啊，今朝開。 係。 係啊。 變咗，我覺得即係其實嗰、那個，因為我都成日擺展覽會係好辛苦的一件事嚟嘅。 你嗰啲就 trade show 啊，攬住紅酒喺度傾生意啊嘛，秒秒鐘幾百萬上落。 係啊。 我哋秒秒鐘百幾蚊上落噶嘛。 佢咩人都有嘅。 我哋冇咁多人噶嘛，我哋嗰啲即係 trade show 嘛， 我 trade show 係好少 行為 量。量唔多， 行家傾生意 嘅個含金量好高嘅， 係啦，傾一個 雕幾百萬。咁你即係話而家呢個含金量唔高咯？ 我哋就含招量高啲。 喂，喺呢個書展我眾生相啦，我企半日，再 加第一日我企咗好耐啊。 我企第一日我見到有 出發你首爾之前， 有啲人都問我，佢話你問我，佢問我呢本炎黃解讀片喎，佢話有咩 conclusion 啊？我話嚇，我話你想有咩 conclusion 啊？我 有 你本書睇完之後，你自己有咩 conclusion 咪 conclusion 咯，唔需要我話俾你知噶。我話咁大本我唔想睇啊。 嗱，去到最後尾嗰兩日咧就唔使啦，就我見到係啲人咧攞住個手機嚟，有冇呢本書？ 嗯， 咁啊就唔需要問呢本書講乜啦，已經係即係話喺過去嗰幾日啊，我相信咧好多聽眾咧，包括好多網上嘅朋友討論區啊咁樣，都介紹啲人睇嘅。 嗯， 佢開始有一個滾雪球嘅效應。係，咁所以我哋到星期六。其實星期六已經賣曬嘅，其實，咁就即刻加人啦，咁就所以現場都有好多人訂咗嘅，咁我哋咧就一有消息咧就即刻會 Facebook 公布嘅，咁就大家如果係郵寄嘅，我即刻會寄俾大家啦。如果上嚟攞嘅，亦都可以即係公布咗之後就可以即係揾個時間就上嚟咯。 所以我覺得其實咧一啲咁嘅 crossover 咧，就一個節目變做一本另一個媒體，即係去再睇去做咧，其實係可以 sustainable。去做即係再行遠啲。 嗱，我覺得最重要係咩咧？第一就係當然嗰個 content， 第二就係咩咧？就係你要同個 sentiment 同個社會個 sentiment。 嗯， 我覺得今次其實我哋一早應該係接受大台訪問嘅，因為其實我哋本書係完全反映到個 sentiment。 嗯， 但係好可惜，今年書展咧，所有電子傳媒都係冷待啦，因為林榮基事件之後，大家都唔想去 touch 呢個問題。 嗯， 所以書展仲好笑。永恆地都是找金融做主題，我想我參展以來我想是第三次了，應該如果二十年來我估都第五次了，應該我在香港好像沒有作家一樣，除了金融是張愛玲的，永遠就 loop 來 loop 去的。 但其實金融就幾偉大都好，最後一部小說寫幾時的， 那時出世現在都喂很簡單，現在 現在都四十歲了， 等著飯島外給大英台面，他都立晚尾都不睄下了，那 是的，現 在還在說將會有白宴，等於是不 是，那就沒有人來去訪問 Gordon。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現象，為什麼呢？一本書能夠這麼快這麼短時間可以有這樣的銷售的數字，而這本書是正面，不是講緊側面去講領導人有幾多個老婆啊，有幾多個情婦啊，呢啲咁嘅嘢，亦都冇講緊點樣貪污，只係正面去討論呢個民族復興論啫。 嗯， 其實好嚴肅嘅喎本書。 其實我覺得咧，我唔中意睇嗰啲書，譬如算你話阿張容咧， 講毛澤東咧，我唔中意睇嗰啲書。 好多歌詞嘢喺度啊！ 因為佢話誒葉群同江青講電話，好似佢匿喺佢牀下底聽佢講電話，又冇任何嘅 footnote 可以證明佢真係聽過嗰 啲對話。呢啲古仔就只適宜喺一周刊寫嘅。 唔係咯，呢啲唔係嚴肅嘅創作，即係雖然我嗰啲係用趣味性，但每一個史實咧，我都有誒冇、有好多旁證嘅，絕對唔係孤證啦，有三四個，甚至喺人民網。百度搜尋係嘛，同埋新華網同埋中共黨史正激正式寫話發生呢啲咁嘅事，所以你冇話冇呢件事。 嗱、所以我覺得就一個 sentiment 係咩咧？其實琴日你睇到啦，呢個中大李少男做咗個 survey 啦，港獨，17%， 係， 我覺得就有啲惡言嘅，因為好多人唔會認自己港獨嘅，暗獨都好啦，明獨喎，而家講緊。咁另外喺呢個即係17歲到35歲呢個社群，即係呢個咁嘅年齡群裏邊咧，係已經去到成39%嘅差唔多。咁我覺得呢個好話啱明。而我哋嘅嚟買呢本書嘅人咧，唔係全部係我哋啲年紀嘅人嚟喎。好多後生仔喎，後生女喎。 有幾個女仔啊，五個女仔啊，傾傾下，搞搞下咧，俾佢買咗五本 咯。佢好犀利嘅，我覺得。佢除咗向阿 Len 所推銷把梳之外咧。他推銷了個鬼佬賣的本書，那個鬼佬是不懂中文 的 喂，真的我耳目睹 有一個香港一間 好目睹啊， 名牌大學 啊，阿 Len 士放幅相啊， 名牌大學的英文系教授，他本身是一個英國人，他就真的不懂中文的，但我講多兩講，他結果買了， 他仲勁啦 ，Gordon 嚇， 一定五啊， 唔止他現場大小通殺，咁一陣間 Len 士出咗幅相之後，我哋講一講係咩相咯。 哇！你嗰個唔得喎，嗰、那個 有冇版權啊？ 我驚佢有冇參選啊？佢 係嘛？ 未啊， 未參選。 個傅明軒啫，係嘛？你講緊 唔係嗰個係游蕙禎咩？ 游蕙禎嚟㗎， 游蕙禎嚟㗎嘛嗰個。 咁啊，今次呢個書展咧，人喂嗱，想總結一下人氣幾成啦？結果如何咧？ 我覺得就點講咧，係一個體現到一個新嘅做嘢嘅方法係咩咧？好似阿頭先大英講，經營出版社等於經營一個媒體，而經營一個媒體咧，你要 integrate 同其他嘅媒體咧有個互動啊，譬如同個網台啊，同網聚啊，好多呢啲讀書會啊，將佢 integrate 即係整合埋一齊。咁我覺得咧，就我哋嘅聽眾咧，大部分都係即係唔係嗰啲嗌口號嗰啲人嚟嘅。即係佢哋係嚟同我哋傾偈都知啦，其實係佢哋即係真係想有興趣咧，瞭解多啲，亦都有興趣同佢討論啊。琴晚我已經就不緊更飯九點幾，咁有個聽眾走埋嚟，佢見到我不緊更飯，咁就都唔好意思咁啊。但係佢話：誒冇所謂啦，大家坐低傾下啦。咁佢開始講咩咧？講解放軍嘅呢個戰力，就喺同我哋討論呢、這個雷達啦，伊留新嘅雷達機得唔得啦，同美國嘅雷達嘅水平啦，一、這個防空識別區點解唔得啦？咁原來佢係睇嗰啲漢和啊，睇好多嗰啲咁嘅軍事雜誌嘅。都真係卧虎藏龍。你唔好以為咧，即係點解我哋做節目會戰戰兢兢咧？就係咧，好容易，好容易就俾人指正嘅。其實係 啊， 即係而家啲網民好中意咧，就除咗玩 Pokemon Go 之外咧，就係仲有呢個炎黃高啊。就係、是、捉我哋講錯嘢。就唔係捉妖怪。咁所以咧就卧虎藏龍，真係好多聽眾亦都。對那個問題，除了他有興趣聽我們講之外，他也有認識的。咁咧就有一個同我講西藏史喎。即係我都嚇得出一身汗啊！真係，因為坦白講，我哋都係準備做節目之前，即係消化啲資料啊咁樣。 同埋有陣時候可能都噏錯嘅，即係當時我哋都講得唔好清楚。譬如話，好似我哋講孫中山夏威夷讀書。他嗰陣時夏威夷不是美國一部分嚟嘅 ，territory 係啊，但係佢連 territory 都唔係嘅，就話孫中山離開咗夏威夷之後咧，夏威夷個女王啦，即係呢啲歷史好奇怪，我係有做研究，不過我喺節目度冇講啊，就係夏威夷有個女王，佢信咗為成為美國嘅托管區，但係去到50年代先正式成為一個州嘅，所以偷襲珍珠港嘅時候咧，都唔係美國一個州嚟嘅。啊！嗰陣時係美國嘅一個 屬土 係啦，咁啊原本咧夏威夷係一個獨立國家嚟嘅，所以呢啲嘢咧，但係我節目唔會講得咁詳細，但係歡迎你哋指正或者問問題，或者去澄清一件事。 係啦，咁所以呢個就係我覺得網台去到而家即係都成10年歷史啦，十幾年啦，其實坦白講，咁就好多網台都係變成係 私人恩怨啊，衝入去直播室爆粗啊，掃凳啊， 即係臨到尾我正式講乜乜乜乜咁，係 不過嗰單嘢就我覺得好鬼咯，即係自己聽嚟睇去咁， 我覺得大舊中伏啦， 係啦，即係 中伏 coaching 嘅，係 梗係啦，特別殺入 有三跛，跟住咪啊， 跟住 loop 咯， 剪裁 咯，跟住日日播咯，大家明嘅呢啲手法， 唔使選咁就 係啊，呢啲手法大家 即係可以利用嗰人嘅性格嘅弱點，然後就激嬲佢，然後就錄咗啲嘢咧轉斷絕日日播係咪啊？ 咁呢啲方法其實就我覺得領教過㗎啦，我都，所以我覺得就不足為奇嘅呢啲咁嘅嘢。但係我覺得做一個台，正如頭先所講嘅，出書好，做網台好，最重要都係個 content， 係 你個內容係乜嘢？ 冇錯。 遠離嗰啲無無謂謂嘅嘢，我覺得嗰啲唔係一啲所謂我哋要主打嘅，係嘛？最重要就係自己有幾多嘢，有幾多餡，冇貨冇貨賣就入貨。 因為私怨嘅嘢，你講咗幾多次啊？ 唔係私怨當花生咧，我覺得只可以食一次嘅。 好彩我又冇同任何人有任何深交，係咪先？但我意思就話我啲聽眾咧，頭先細良講咧質素好高嘅。譬如話佢會質疑夏威夷幾時係成為美國一部分啦，佢會話你長春內個圍城啊係1940几年啊咁樣，佢哋係認識嗰啲嘢好，即係如果你講錯少少咧，佢會指正你。但我哋三位我哋都唔介意，即係如果我真係講錯咗， 唔會發爛嘅我哋。 係啊，你隨時話俾我哋知。因為呢啲嘢咧，我覺得到我出師嘅時候，我盡量咧就話要考證，即係總之唔可以錯啲資料性嘅嘢。 咁所以我哋咧，嗱，大家唔好迫切期待啦。我哋咧之後咧，我哋都會即係諗好多咧，即係出版同個節目之間 一齊 嗰個結合。咁當然亦都唔係話好多人都問嘅係咪重複節目嘅內容，絕對唔係。你睇嗰本書就知啦，係咪？即係如果你買咗，你翻去睇下嗰個書嘅內容同節目所講嘅內容，其實因為有朋友做咗字幕添。咁你一對你就知啦，基本上係兩樣嘢嚟嘅。但係當然好多時個 framework 個 perspective 係相近嘅，因為人嘅睇法係唔會因為佢喺唔同嘅平台而改變噶嘛。 係啊，有嘅有 嘅嘛， 有人 寫書另一套， 咪咯， 網台講一套， 跟住 去選舉另一套咁樣 咯。上望見上高有另一套噶嘛， 跟住同你食飯嗰陣時候講另一 又另一套係啦，係 咪先？ 咁所以咧就呢個就大家密切留意啦。咁咧就除咗 Gordon 啦、大 N 啦，我哋好多嘅。即係都度緊咧，睇下點樣可以咧，盡量咧係即係變成一個真係多媒體啊！ 咦，出咗嚟張相，出咗好耐咯， 係啊， 哇，好耐，即係大家夠飽咯，我諗打格仔完打完格仔之後攞走咯咁。 係啦，咁咧就呢個叫 即係你見到都有衣服整齊㗎係嘛？ 係，好似係收本菊花情書 咁。咪就係咯，不過我唔知佢買咩書啊。嗰個我同你見到咧，仲喺度兩個老頑童咧望住，跟住大 我淨係睇咗蘋果報道好多字，佢話每一句都係咁嘅，私煙覺得。乜乜乜，私煙咪認為乜乜乜咁樣？ 私煙覺得啊，葉望解讀好睇。 係啦，私煙送你一朵小菊花嚟， 然後仲要索下咩味啊嘛？ 就係啦， 係啊，聞下菊花咩味？ 不過我哋頭先講開我嗰種 crossover 咧，我哋嚟緊咧會做好多呢類咁嘅嘢，就希望咧睇下今年之內啦。出到一啲類似好似 documentary 嘅嘢。 嗱，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新嘅嘗試。點解咧？就係香港人覺得好厭悶，即係正如我有一集講我嗰個反抗嘅精神嚟嘅咧。書展你要反抗，你唔係反抗嘅意思，走去掃人嘅場，或者走去打 TDC 嗰啲嘅員工冇用， 冇用嘅，你根本 係啊。但你反抗 咪有個參展商鬧嗰個 secure 鬧到好惡，我覺得好似過分咗。 有個 secure 咗。 嗱，頭先各位觀眾睇到我都拗痕，好肉酸哦。咁我希望拗到癢處啊嘛。咁會唔會由呢個行我呢凹呢度㗎？咁你打個 secure， 其實即係等於踢 keep 有乜分別？ 同埋你反抗係咩咧？我唔跟你嘅遊戲規則，不過我呢個場嗰度玩，係嘛？大家見到嚟到我哋嗰個攤位都知道，其實所有 booth 都係套餐嚟嘅。係 啊， 我哋嗰個就係靠義工自己同埋一啲嘅設計師等等咧，各個人出咗自己嗰個嘅努力。 阿 Ming、阿 Cat 呢度講翻啦， 咁有好多呢啲現場咧，亦都有施工嗰啲嘅幫手嗰啲師傅啦，咁亦都有好多嘅即係真係係俾個專業意見，因為我哋有個 idea 啊嘛，你 execute 出嚟，好多人話講就天下無敵，即係等於689咁樣，永遠都係講咗當做咗。他們不明白其實 execution 才是最重要的， 沒錯。所以好像蘋果，雖然我不用蘋果手機，但蘋果手機最蘋果這家公司最厲害做什麼，其實它 execution 是最厲害 的，有些 engineer 即是怎麼去將一件你想到的東西怎麼 realize 它，然後 deliver 到這個 function 給你。那我們一會會講一下， 你做節目是如是 一樣， 擺展覽如是，出書也如是，就是說你怎樣由一個概念對民族主義的厭惡，對中共的宣傳的厭惡， 你怎樣由佢由一個概念變成一個節目，找合適的人去做，然後變成一本書，甚至可以變成一個紀錄片。 嗯， 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好多人係好被動，即係覺得個環境好無奈啊，好淹悶啊，就坐喺度就變成呢個獨男喺度，即係捉小妖怪咁樣。 嗯， 咁但係我覺得呢種嘅諗法就好被動咯。我覺得主動係咩呢，就係、是、你要諗下自己可以做到乜嘢 突破位， 唔係就係諗喎。而是動手去做，我覺得 動手去做咯， 係啦，動手去做，我覺得呢個先係最緊要，因為你動手咧，你就即係話咩咧？你有個實踐嘅經驗，得與唔得都好啦。你下一次咧，譬如你寫一本書，哦，發覺你永遠構思喺個腦裏邊唔寫咧，佢永遠都冇辦法面世咧，你都唔知道自己錯係乜嘅。但係如果你話唔係嘅，如果你係能夠真係可以落手落腳寫咗之後，你咪知道邊啲係好，邊啲係唔好嘅嘢。 誒，好在生意好啲，晨早講咗咗呢啲橋， 係咪？ 係，而家講咗啦，即係你要錯咗，你先知道下一步。 兩年佢咗，其實 你唔錯，你點知咧？同埋， 其實我哋我諗頭先細良講嗰咧係我嗰個創作嘅歷程嘅，因為我最初咧就好大野心，因為我以前做嗰上一間公司咧，我哋製作過兩個 corporate video， 咁、我對嗰個紀錄片嘅製作。即係嗰個 post production 啊，所有嗰啲 voiceover 啊，點樣做個 link 啊，點樣寫啲 taglines 啊，點樣，我就好有興趣。咁、因為嗰啲景咧，我哋即係好多喺 location 點樣拍嘢咧。咁我覺得我哋要表達一個概念，就係、是、中國喺全球嘅影響，就俾啲人有個有個 visualization 啊，即係佢從視覺上睇到。咁、我就寫咗好多嗰啲嘢嘅。咁就做咗好多資料，譬如話中國喺非洲啦、喺南美啦、各方面啦。咁但係諗下，唔知幾時先有人咩喎？係咪先？你要揾到一個分定，揾到人去做係比較艱難。咁但係中間咧，又開始又寫一本書啦。咁最初咧就寫咗一啲原始嘅英文記錄。咁嗰陣時就我哋開始做研磨啦。咁其實我話俾你聽，我係作為一個觀眾嘅時候，我就覺得我用過呢句説話：於我心有戚戚然。即係話元祖咧，你功不可沒。你哋三個當時講嘅時候咧，點解你哋講啲嘢同我諗啲嘢係好似喺同一個波場？ 冥冥中有主宰， 係嘛？因為我哋就係想知道乜嘢叫做中華，係咪？你個身份認同嗰啲傳說點樣製造出嚟，係好荒謬嘅嘢。咁然後跟住咧，我就將佢變成一本中文書，然後大家一齊努力就出咗呢本嘢。咁呢本嘢咧同呢個節目咧係互相配合。但是回到現在就說，我覺得我們的媒體再變化，我們可以去回做紀錄片那裡， 其 實可以走得再遠一點，我覺得即很多人說喂，我們沒有大公司會投資會什麼什麼，其實我覺得這個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你的idea 同埋執行意念嘅能力， 冇錯 冇錯。 你呢兩樣嘢都有嘅話咧，我覺得而家呢個科技時代，即係普及科技嘅時代，係嘛？你諗下，由當初要整 server， 有啲人要仲要幾百萬去整個 server 房，請幾條友去撳住個 server， 仲有㗎啲網台，跟住仲要開冷氣24小時，如果唔係燒 server 又會燒，又話水喉唔夠。 咁兩蚊 到我哋一開波，我哋用咗而家即係只係裝修咗自己嘅會議室，然後行 YouTube。是不是一路走到現在，我覺得這個是一個當初我們去做這件事，我講得很清楚，這個絕對不是錢的問題，是不是你只是有限的資源都做得到的了，已經印一本書多少錢而已， 是 啊，是不是有些書根本是100元任你抄都沒人抄啊， 是 不是有些就80元的菊花寫真集逼人要都沒人要，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 content， 是或者有人跟他合照的， 有的有的有的，有些人願意跟他合照的都，但是你如果個內容本身，你本身冇一個即係對自己嘅意念有信心，同埋執行意念嗰個紀律嘅話咧，其實做任何媒體咧，好多人都係諗住一 Q 中，其實呢個世界冇一 Q 中嘅。我成日都話，好多人睇徐克拍嘢，覺得佢啊好犀利咁啊天馬行空。其實徐克係一個好有紀律嘅導演， 哦， 係啊，紀律性好強嘅導演。所有就算你話畢加索都好咧，一個畫家。其實佢一個紀律性好強的， 佢 try and error 好多次嘅。 係啊，即係好多成名嘅，無論係藝術家好、導演好、演員好，包括你睇下周潤發都係，律己啊，好自律嘅人嚟嘅係，唔係嗰啲即係一點都不能少走出嚟嗰啲咁樣抽水嗰啲咁樣，即係敬禮嗰啲咁嘅人。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係多呢啲機會嘅話咧。有啲聽眾都俾咗啲 idea 我哋嘅，咁將來我覺得如果有需要，亦都可以由群眾嘅力量去做一啲嘅 內容，我覺得呢個好緊要， 係 即係大家都有參與。咁你話 遲啲公布啦，我都有啲 idea。 係啊， 我 有咩模式係會 work 咧？咁我覺得，嗱，你諗下，我哋而家做到而家兩年幾啦，其實，咁亦都睇到真係有好多好忠心嘅或者好忠實嘅支持者。咁所以我覺得係一個機會，即係好多人話平凡人嘅力量係好有限，其實而家調翻轉，我覺得。 啱啱相反啊， 係啊， 係每一個細嘅 part， 即係每一個人一個個體出嘅 content 出嚟，然之後其實堆堆砌砌就成為一個好大嘅力量，即係好似以前你話揾 sponsor， 咁以前一定要咩冠名贊助、咩白花油咁樣。 你睇何韻詩， 喂何韻詩，喂第四輪，第四輪啦， 三百個而家揾， 而家第四輪啦， 三百啊冇錯嘛，五十第一，跟住就 總言之好多啦， 一路一路。你而家係每個人都萬幾蚊嘅喎， 萬五蚊 係咯。你十個就十幾萬嘅咯，即係 點解一定要林建岳啫？點解一定要岳少去？ 點解一定要多謝 Paco 啫？ 點解一定要 Paco 啫？ 唔係，但係你如果整咗一個啲大機構喺度，咁就好似做咗佢奴隸，俾佢箍住。 喂，同埋好簡單啫，佢攞個冠名贊助，佢咪攞啲飛拆翻出去。何韻詩都講過啦，佢 block 咗一扎飛，佢咪揾人散咯，又跟住佢就招呼嗰啲客。其實個遊戲就係咁玩嘅啫，咁咪佢咪跟住咪 dominate 咗你唱啲咩歌咯。跟住你個 run down 係點咯？ 所以其實呢個都係抗爭嘅其中一個途徑嚟嘅， 唔係一定要踢劫嘅。其實有 抗爭唔係一定掟磚添啊， 係絕對 係啊。係啊，我就話個 daily life 喺日常生活裏邊，你都係做翻個正常嘅人，做翻正常你自己做嘅嘢。不過你所做嘅嘢咧，係多一層嘅思考喺度。 冇錯， 就係對現有嘅嘢有啲乜嘢嘅所謂 breakthrough 咧？點樣可以打破現有嘅一啲嘅不公平嘅情況咧？咁。咁如果當每一個人都係咁諗嗰陣時候，實際上個社會就會改變嘅，而唔係話一鋪過就係即係好多人諗嘅就係點樣一鋪過一嘢搏中，咁就改變世界啦咁。 仲有而家我覺得 喂大佬你 Steve Jobs 搞啲舊嘢之前彎過幾多次啊？諗下佢自己離開咗蘋果之後，大佬嗰啲產品出嚟真係得人驚啊！真係 嗰啲 嗰部咩 Next 啊 Next 啊咁 啊。佢出呢個 iMac 之前試過幾多失敗咧？你諗下 ，Newton 我唔知當佢成功定失敗啦。 臨尾嗰只嚟嗰只係當時喺呢個， 其實如果商業上全部都失敗，因為賺唔到錢。 賺唔到錢係。 佢整啲好靚嘅嘢，但係賺唔到錢。我哋以前讀 MBA 咧，就即係成日都讀 Steve Jobs 嘅，最好最有趣嘅就係嗰陣時係九十年代前或者八十年代尾啊嘛。嗰陣時佢都係一個 unknown 嚟，因為當時咧佢係成功過一次。然後跟住一路失敗 ，Mac App to Two， 係即係當時係成功過一次，一路咁失敗，甚至突然間佢買嗰啲整嗰啲電腦畫畫咧 ，Toy Story 啲人話白痴嘅做咗電腦，點解要畫畫咧？做荷里活進軍咧？點知佢連個無心插柳嘅 Pixar 都可以大賺嘅。我覺得 Steve Jobs 呢樣嘢就係話佢係好多 unknown， 然後好多失敗。 其實咪即係等於佢試好多嘢， 係啊， 即係唔係話你哋覺得佢哇好神咁樣？其實我成日我喺我節目都講，因為我講生意，我節目我都同啲後生仔講話，你哋一定要不斷唔好理咁多，試嗱。其實我講翻我哋個網台咧，或者我哋即係 content 咧，頭先講緊何韻詩嗰、那個講緊眾，即係嗰種咁嘅眾籌咧，就四第四輪啦，四百幾人啦。喂，如果嗰樣嘢成大佢全球咁點咧？好恐怖噶， 好恐怖噶！ 只要將個 content 再豐富啲，咁啊內容唔大講先啦，咁我哋即係賣個關子先啦。其實可以做到咧，係今日全球籌企啊！ 係啊，同埋 條數我仲使乜睇你面口啊？ 同埋好簡單，我覺得 China Free 冇咗中國市場咁啊點？係咪真係要死咧？係咪所有人都冇飯開咧？係咪冇老細咁投資咧？是吗？何韻詩有一个例子，没有中国市场那么怎样？ 刚刚那个三间牌子他都说要回德国或者欧洲生产。其实、 自动化生产、 以现在那些机械人我都看过很多厂，大陆的厂开始，大陆的厂不是厉害的，他都是用一些、Panasonic 的一些机械人、我看到他已经做到 15% 的东西了。 这个是第二次工业革命。 是的，如果 再精密一点的话呢，我又刚刚看了一个厂，就是意大利厂、他做了一些东西，本来以前要40个师傅滴滴滴滴十零个师傅滴经验。而家撳一個掣，一分鐘出嗰嚿嘢出嚟， 就咪即係嗰個電動車 Tesla 咯。我睇個紀錄片就講佢起咗間廠， 係 所有嘢零件嗱，以前零部件咧就係好似日本車咁樣養住好多下游企業，就係提供汽車零部件噶嘛。 Tesla 冇噶嘛，嗰啲零部件唔啱佢噶嘛，全部自己做，全部自己做曬，用自動化生產，用模具等等呢啲咁嘅嘢，所以我覺得成世界係變得好多，亦都變得好快，有好多人嘅思想停留喺八十年代，仲係要做呢、這個即係、就是、一人獨大，或者係要即係即係佢唔明白有啲嘢真係唔係。個世界不是咁嘅， 所以我拗頭嘅啲傳媒仲而家仲印紙媒啊啲咁樣咧，即係我話印唔係問題，你冇理由即係同個 Facebook 啊或者網上嘅嘢一樣啊啲咁樣咁。 唔係嗰啲紙媒係錢多啫，你去嗰啲 OK 便利店咧，揼到成個山。 嗰啲就印俾嗰啲即係老細睇嘅，啲係、 啊。因為佢嗰個創辦人咧係熟讀馬克思主義同埋攞咗嗰個哲學博士噶嘛， 咁所以要做啲 symbolic 嘅嘢。俾人哋睇， 另一樣嘢， 嗰個係一個攞嚟做一個點講啊？一個 icon 啊，即係要人哋見到嘅嘢。嗱咁咧就我哋 另一樣嘢。 今日咧其實講完書展咧，就實際上想講一個全港熱潮嘅題目。 好， 咁咧就嗱，我哋呢啲算係老餅啦。咁咧就係呢個 Pokemon 嘅高啊 ，Pokemon 高遊戲。 嗯， 咁就話真係好犀利喎，我覺得。我今日書展咧見到有人喺度捉喎，真係。 不過咁， 哇！行書展書都唔睇啊。 係啊。就咁揸住部機， 我俾阿 Lens 撩我哋咯。 啊，好啦，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先， 转嚟翻咗啦。 翻嚟就讲下呢个我哋入话正题啦，就 系 呢个捉小妖啊，同埋呢个基督徒啊，叫大家唔好同呢个邪灵打交道啊，究竟发生咩事咧？ 系咯，等阵见。